啊，动词呢要相应的发生变化，希望大家能够记一记。好，今天的空中课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吧。 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72年札幌冬季奥运会的情况。1972年日本札幌第11届冬季奥运会是冬奥会第一次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举行，也是亚洲举办的第一届冬奥会。日本为了开好本届冬奥会，专门修建了一个大型冰场，增设了一些体育设施，并采用了不少现代化的先进仪器，大大提高了组织工作的效能。In preparation, the Japanese constructed new large-scale facilitiesAt Sapporo and conducted a trial run a four-year in advance of the Games. An International Sport Week was held in February 1971 to assess the city's preparations as well as to test its civic motto and hospitality, and this effort was acclaimed by Olympic observers as a complete succes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proved to be a huge boon for the Sapporo economy. By the time of the Game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invested some $500 million in upgrades, including a new subway. The Games organizers themselves turned a healthy profit in part because they arranged a record $8.5 million for broadcast rights.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Trial, 实验、尝试。那么刚才提到，在1971年，日本札幌进行了一次实验性的运动会，叫做 An International Sport Week, 国际体育周的活动。那么这个尝试、测试就叫做 Trial, T-R-I-A-L, Trial。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